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话说咧，琴日阿昌昌就话俾我听，喂，今日好似我哋应该有个乱入，阿、啊、周生好似话嚟讲是非，我话吓，屌非卵常之欢迎，呢排啲是非好似全部都系围绕佢，咁我满心欢喜，咁谂住做啲功课啦，咁捻嘢叫喷喷啊，咩捻嘢叫表 A 啊，表 B 啊，咁我失 咩叫水晶啊，咩叫钻石啊，钻石 系 咯，咩叫骨灰庵啊， 扑街一个屈美十，头先问你嚟未？佢系未嚟，佢话诶唔好啦，边个同边个熟，诶唔好啦，屌咁唔得啊嘛！我哋本住求真嘅精神，我哋梗系要讲翻啲相应嘅嘢啦。如果唔系，人哋点知咩叫传销同咩啊？直销，直销系我记得嗰两个字， 直销同传销啊， 直销同传销。你觉得两样系咪一样先？ 我真系唔知啦。嗱，我係去過呢啲咁嘅類似嘅場合嚟嘅，但我分唔到咩叫直銷，咩叫傳銷嘅，即係總會有一班人即係話俾你聽係好容易即係揾到錢，加下師奶都得咁樣嚇，咁跟住即係，但我覺得我冇懷疑過或者冇即係質疑過世界上真係有呢種途徑係可以係即係係去 gain a living 嘅，係或者係會有一個好大嘅 income 嘅，但不過我純粹覺得嗰種氣氛咧。系比较去咗团契咁样，咁啊基督教，因为我系天主教学校大嘅，咁我所以对基督教啲团契咧就嗰啲好大戒心嘅。咁 啊 纯粹气氛嘅问题咧，咁我就即系总会有，即系读大学嘅时候总会有朋友拉过去一次半次，咁去过一次半次之后，都多数都系冇下文嘅，系啦。 我觉得搞传销搞得最大最成功嘅就系黄毓民，佢传销嘅唔系一个货物。佢传销系一种理念，嗰种咩话？制药扶倾，义无反顾，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 天地开花， 天地开花。喂，屌你嗰种传销先叫有效嘛？嗱，简单嚟讲，咩叫传销？直销咧，直销咧就系个老细请一个人，将嗰啲货品。由即系由个厂家直接卖去你度，咁如果有第二个人想加入呢个组合，或者佢都觉得嗰个货品系非常之见效嘅话咧，佢系应该同呢间公司有个 partnership， 佢亦都将佢呢啲货品介绍俾佢自己啲朋友，系冇所谓上线下线嘅，即系唔可以话，诶、哎，阿昌，我到咗你入会，你又将呢样卖俾边个嘅时候，我有办法喺你嘅生意度抽个佣，嗰样嘢就系以前讲紧嘅 pyramid。当然有啲 pyramid 系成功嘅，但到最后都系当然系爆啦，系咪？咁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直销咧，就好似头先嗰种环境就系话，即系譬如我加入咗一间唔知咩嘅公司，有啲健康食品卖俾你啊，昌，你觉得好咧？诶，你同我老细倾，你同间公司倾，公司俾个合约你，你又可以同佢卖货品，你又卖俾你啲小朋友，我同你基本上冇关系嘅。咁我觉得咧，呢啲就系。佢哋所讲口中嘅直销同传销啦，咁咧我实际上我就唔知阿 Q 爷系边一种，即系如果你系睇到有啲层层叠嘅关系，就系话不如你同我一齐做啊。 但直销同传销都有分钻石级同埋水晶级嘅，系咪？ 系屌你咪一分啲钻石级啊、蓝爵级啊、黄爵级啊，你一分埋呢啲咁嘅嘢咧，嗰样嘢问都唔使谂。屌你嗰啲就系传销。 嗱，我唔知啊， 嗰啲就 咧，我知道即系有即系，因为阿热狗就有分呢啲咩。呢啲乜乜金主，乜乜金主， 因为就话俾你听个啲咩 exactly 切头切尾就系咁嘅事。而家就系话你去帮我收靓，你啲靓又可以帮你收靓，于是咧你就有个 social status 啊。咁于是你咧，你就有个咩嘅地位，或者可能你有 earn 到个节目啊，人哋就开火金俾你啊。呢直头就系传销。阿 Q 爷系咪咁先？ 嗱，我就真系唔知啦，咁样因为，但系我哋都要俾翻个 credit 俾阿 Jason 嘅，系因为佢就话，唉，因为阿 Q 爷最新嗰个讲法就讲介绍，即系头先讲 Ida 系即系直销定传销啦嘅问题上边咧，就讲到阿曹总同埋金英啊嘛，咁啊 Jason 就话咧，唉，即系睇住睇在呢一个阿金英同埋曹总嘅面上边，咁啊就我哋都系吓，即系唔好喺节目嗰度讲啦。就佢就淨係喺 Facebook 嗰度講嘅啫，唔喺就唔喺節目嗰度講啦。咁所以阿周深咧係非常之關心阿曹總同埋金英嘅。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理解呢一門生意究竟係傳銷定直銷咧，唔該你自己走去打下問阿 Q 爺，你問佢可唔可以跟 你？ 你 問阿周深都得嘅，係 啊，你問佢可唔可以跟你？你有冇鈎位俾我買啊？又或者你有冇嗰啲表 B 啊？嗰啲表 B 就係得噶啦，六月啊嘛，佢話 而家七月啦， 即 係灰鈎冇問題。 系啊，咁你表 B 嗰啲就迟啲可以自由买卖啊嘛，因为政府咧就唔会一次过铲晒所有表 B 嘅，如果系表 B 咧铲晒佢咧，就好捻多人无家可归嘅，好捻多游魂野鬼喺度街嗰度，有时真系够吸月啦。你谂下，你系政府，你敢唔敢做呢件事？你系唔够胆啊嘛，咁你所以会点啊？表 B 嗰冚唪唥卖得咁， 立法会议员即系入条质询啊嘛，林郑啊，七月就嚟到啦，个开头系咁样写，即系究竟政府对于骨灰咁废？ 你一搞捻掂未先？你未捻搞掂，我话俾你听，七月就好捻多。 会唔会有冇特别嘅拨款？因为你未搞得掂呢一个即系骨灰咁嘅问题，所以有特别拨款系即系请法，即系请导师破地狱嘅咧，系即 系。咁所以咧， 俾康文俾呢个民政事务署，民政事务署做呢啲咩？盂兰盛会都系民政噶嘛，系咪先？ 咁拨款咯，你咁捻多钱区议会一亿咪攞嚟冚唪唥起翻骨灰庵啊？又或者打同斋咯，每人三千零咪打同斋几好啊？ 18区破地狱啦。 咁但系咧，老老实实咧，系公道嘅。你话系咪做生意唔得咧？系，我觉得做生意系 OK 嘅，冇问题嘅。即系只要大家系均均真真。咁所以咧，我唔系落一个 judgement 去究竟系嗰样嘢系稳笨，一唔系稳笨。咁我觉得系俾啲 benchmark 出嚟。如果你觉得第一件事系咪事实先，佢有卖啊冇卖。第二件事嗰、那个 plan 究竟系我食你，你食你啲下线，跟住大家有一升 grade 做猴雀啊，定还是嗰样嘢全部系卖喷喷嘅冇问题？你知喷喷几时最兴啊？ 我唔知咩系喷喷咧，我想知道系咩，即系点啊？我唔知女人都系边啲？我一直个有个错觉，定系一个 好简单 印象，即系女人先至会。 如果我讲错嘅话，纠正我啊！我理解嗰种喷喷咧，就好似2003年嗰排咧，有一个牌子叫亮碧丝。咁样嘢叫亮碧丝咧，就好似有一个空气净化嘅装置，入边有啲香油。只要你摆咗入去插电嘅话咧，佢入边啲杀菌杀嘢，即系佢成嚿嘢有个杀菌功效嘅，咁就可以令到你呢间空间咧。就令到有啲香气啊，同埋咧减低你呢间空间嘅细菌数量。 咁同杀他死嘅灭失喷雾有咩分别？ 就系佢一嚿要3000几银啦。如果你系同样功能嘅，你嘅惠康咧只系值49.8。你如果买亮碧丝嗰个喷喷啊， 即系呢啲产品同对我嚟讲就好似同即系咩 O 氏嗰啲骑马机啊。 诶，嗱，你唔可以咁讲啊， 即系对我嚟讲可能好有用嘅系。 你要知道 嚟讲，我 2003年大家记得嘅系件咩事啊？沙士，你知唔知亮碧丝嗰嚿嘢救捻咗几多人啊？我唔知道，不过就系因为有亮碧丝呢件事，死嘅人唔价钱，就系因为呢个空气净化机。你杀他死有冇咁功效啊？我唔知道。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有啲人 claim 啦，唔系我讲啦。哇，就系大佬冇呢嚿嘢，佢死撚咗啦。然之后代理呢架，即系头先嗰个喷喷嗰嚿嘢啊。点解你嗰啲人系冚唪唥翻晒达？你知唔知后屘间嘢？即系喺呢个洗脑过程，佢喺边度同佢手洗脑咧？喺铜锣湾 SOGO 唔知16楼啊15楼啊。我都俾人上去洗过剂啊！即系当然就系我问佢问题，佢答我唔出，我食即系佢洗唔到我脑啦。问题就系话，屌你！如果嗰时我俾人洗捻咗，我发达啦，仲同你做啲十九网台老尾。2003年讲14年前啊，哥，嗰时发捻咗达，买捻咗楼啊，而家买喺第四层啦，系咪啊，昌哥？ 唉， 有咁多钱都唔使移民喺加拿大啦。 即系时也命也，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即系唔好。如果对嗰样事情唔了解嘅话，咁啊了解清楚先啦，就唔好笑人，即系唔好笑话 Q 爷。我见到有啲 comment 都系，即系觉得唔系太公道嘅，就话即系话啊汇点出嚟嘅全部都咁捻样嘅，咁你唔可以咁， 咁唔可以咁讲， 唔可以咁讲嘢。 两大咪汇点啊，大。即 即系唔可以咁讲，即系你屌你唔可以咁讲，即系我觉得公道少少，即系你系了解个产品嘅，你又可以尝试去吓、啊，即系买多少嚟自己测试下个效果。唔了解嘅，你可以多啲问人，就唔应该咧一足高打船人。 都我唔敢讲系，即系我科学知识或者我常识系咪先覆盖到所有，即系对于即系科技嘅发展嘅最新嘅情况，即系你同我讲，即系都喺某啲人身上边，即系双飞人药水都真系好有效噶嘛，系 系 啊, 啊，即系双飞人， 但系双飞人药，双飞人水唔系三千几一剂啊， 又可以医肚痛，又可以止鼻血，又可以即系做乜都得嘅时候，系咪？咁有啲人又话即系有效噶，系咁，咁所以好难 說。你双飞人药水啊，整到外服内用啫，但系你双飞人落水咪做 K Y 啊？ 都得，你试过未？今晚 未试过，你喷喷可以做 K Y 犀利啦，随床头攞一嚿出嚟系嘛？喂，但系早嗰排咧，花生台又好似咧弥漫住一个恐怖嘅气氛喎。 嗱， 屌你， 嗱呢个我觉得咧，即系啊， 我俾你讲，我听， 唔系话阿 Raymond， 你就真系。我哋而家咧啲節目咧，好多時候都俾人話文不對題，啲標題擋起嘅，即係嚟佢個標題上面講有黃毓民， 黃毓民 原來成粒半粒鐘入邊咧，得嗰幾分鐘講中文嘅真係咁啊！ 我一間我就會將第三節嘅內容咧，啲subject琴晚抹撚咗佢，就係擺黃毓民三個字落去。我睇下，我睇下 hit way 點樣。 就係我哋而家講呢樣嘢嘅，其實就唔係，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你喂阿、啊、Raymond， 你即係你個節目叫搏擊會。 系咪聊交打啊？ 系咪 Fight Club？ 系咪真系？ 系聊交打？ 系咪真系可以打出手嘅先？系咪先？嗱，呢样嘢我哋又真系讲啲真系，即系讲一啲最尾都系冇打出手，系打不还手，食捻咗屎嘅问题。唔系，因为咁样样嘅，就喺琴晚定前晚啊，我见到喺 Facebook 咧开始咧，就有人咧系 share 一条片，咁个人咧就走去花生台嗰度问发生咩事，就系咧话说阿 CK 咧入到嚟呢一度，咁啊有一啲即系举动啦咁样样，咁揸机嗰个人咧拍低咗成个情况，咁、那个人可以同大家讲系曹总嚟嘅吓，咁就被呢条片段就未被命名为 佢好似未放晒片出嚟， 因为何志光就入嚟花生台捣乱，嗱我睇过嘅。我都睇到嗰條片啫，淨係咁有好多人即係問相關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包括我在內啦，其實都係咁所以不如人哋講即係講嚟講去發生咩事，不如我哋都即係就我哋所知嘅咁都即係交代一下係情況，因為呢件事其實唔係首先呢件事並唔係近期發生嘅，或者咁講並唔係呢幾日發生嘅，係、已經遠在於喺五月嘅時候幾時發生啊，水哥？ 五四運動啊！ 你是不是当事人来的水哥是 我是被牵涉了我不算当事的。 因 为 我 們 面前阿推咪哥哥阿水哥就是当然第一就是曹总好挂住他老婆那个水哥是第二就是。 但是我一个武宠式的武大郎来的。 第二就是因为阿 CK 近期在 Facebook 那裡开 post 都有点你的名字的。那 他不点我的名字可以点他想杀人灭口的。 哇你讲到杀人灭口。 不是这些我会慢慢慢慢跌出来的好像这个今天睇真啲那样在不同的节目我终于被人邀请做嘉宾、很多节目邀请我。 不是是今天睇真啲是连续五日都未解放外星人。 未我都会这样连续炒花生炒足几个月的。炒到九月。 你现在我們的节目时间仲有九蚊几钟。 我 做咩咧？ 唔系，就讲翻段片啦。 五四运动先， 唔系五四运动啦。嗰日咁讲翻段片先啦。咁段片咧就系五月四号嗰日发生嘅事嚟嘅。五四运动咁啊，其实同五四运动冇关系嘅。咁啊，主要原因啊，何生咧就向呢个对外宣称啊，就系话我同阿索记咧，阿 B 哥。就喺网上面话佢老豆系共产党， 系你有冇啊？ 咁佢系冇咯， 系你话佢老母啫， 我冇，绝对冇， 都冇， 唔系我相信佢屋企人都唔会系共产党嘅，因为佢老豆系好大镬嘅嗰个年代，有翻上一年纪，有翻上。 但本身你识唔识？有冇见过人老豆先？ 我应该冇， 有冇讲过人老豆？ 冇，我从来唔讲。 有冇话佢老豆靓仔先？ 冇，完全唔牵涉佢老豆啊！因为点解咧？事完点解我会出 po 同阿 B 哥会讲佢咧？就系话说佢再早少少之前。佢就开一集节目咧，佢系闹华人民主书院啊嘛，佢话闹华人民主书院咧开论坛咧，请埋啲鬼嚟啊嘛，系啊，嗰啲鬼， 跟住咧就屌屌人老母，跟住又话华文啲人唔回应佢啊！屌你知啦，屌你老尾我啊，有个身份系华文嘅职员嚟噶嘛，我日日都坐喺隔篱啊嘛，屌你老尾敲我门又有，我嗰六嗰就就听住佢啊嘛，喺度扮捻晒自己唔知喺边捻度，荒山野岭都落咁样同呢个发生冇关系，其实坐喺隔篱。屌你老味，佢随捻时都可以揾得到，又有我电话，又 WhatsApp， 乜捻都有嘅。嗱，佢咧就经常声称又揾我唔到，又话我唔捻复佢电话，咁佢咧就作捻咗好捻多呢啲咁嘅藉口啊。跟住咧就喺华文嗰度嗰阵时又开波，就屌鸠我。咁我其实好捻有礼貌，因为屌你老味，因为我份人咧， 你文质彬彬噶嘛。 系我好捻憎人讲粗口嘅，但自己好喜欢讲。咁啊，就。会出个 po 咧，都一句错都冇嘅，即系我只系话提醒佢，即系如果你有啲咩问疑惑，你可以过嚟隔篱揾揾我，或者邀请我去解救下呢个问题。 佢真系过嚟， 跟唔系，跟佢冇过嚟，佢又转移视线，就少话阿 B 哥，因为 B 哥都好中意讲啲逻辑性嘅问题噶嘛，即系你话华文系收紧港钱啊，点点点，阿 B 哥提出一个好 logic 嘅问题，即系假如 A 啊等于 B 嗰啲咧，我唔讲详情啦，大家详情可以去我 Facebook 睇。因为喺 Facebook 揾法噶嘛，系咪先？我唔配图，因为依市面上应该好多党好多党派，我哋啲本土派朋友啊、泛民嘅朋友啊、建制朋友都已经有我啲嘢噶啦，即系就我再放好似放垃圾出嚟。嗱，好啦，咁长话短说，跟住佢又喺借少少入边牵涉到共产党嘅字眼入边咧，就上纲上线就屌鸠我同阿 B 哥话我 B 哥，一佢录再录多一集佢，话我哋两个屌你老母西环鬼嚟嘅西环派嚟嘅合德产咁样。屌我哋，咁我哋好有礼貌，我真系唔知点解嗰时咁黑仔到自己啊！我真系冇过去屌鸠佢，因为我真系学武术之人系唔会欺视啲欺负啲有问题嘅人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人哋有个即系阿阮师傅喺隔篱噶， 唔系阮师傅唔系真系成日喺佢隔篱噶， 都系 阿阮师傅当日都即系讲话，咦，好似唔关我事哦，我可以唔理呢件事哦。咁好啦，咁我都系好。即系我都系循循善诱都同佢解释，喂，其实你可以揾我嘅，咁所以咁样 联系 嘅。咁好啦，跟住佢自己就唔使加社运到一日，咁佢就冲咗入嚟，吓凶啊曹总嗰度抌嘢，跟住又话要攞翻啲嘢，话声称话我哋话佢老豆系共产党。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件事完啦，系咪先？咁我阿曹总拗啲啦，报警啦，咁报警跟住之后啊，阿 call 我阿 B 啊，同埋阿粗身走翻翻嚟收下残局啦。咁啊，睇咗个环境之后啊，屌我啲小职员嚟噶嘛，咁嗱一声向呢个老细报告啦，跟住业主见到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仗义话系唔得，即系要打个电话报警，即系备个案都好啊。咁啊，就备咗案。咁啊，至于点解时候好似冇乜跟进，咁啊，因为我哋三个人响现场嗰三个人咧，所以业主咧都唔算系当事人啊。咁即系警方奉政呼吁，警方呼吁啊，当日啊。涉事嘅人物曹操，准尽快去呢个旺角警署嗰度落翻你份完整口供啊！咁好啦，咁其实当中的过程咧，阿强哥知道咧，就都曾经俾个电话我嘅，即系即系唐边学，跟住佢就会话问我，即系佢问个情况，讲得嘅，咁佢话，即系其实佢都同我讲咧，即系尽可能就放佢一马，即系可能未食够药啊。 有好多幾多情況嘅，即係陳文都有幾多情況，因為有未食藥，有食錯藥，有亂食藥， 係未食夠藥，或者食多咗藥，就唔知道我唔係醫生，係咪先？我只要睇緊。咁好啦，咁啊，跟住佢咁樣樣啦，咁當時個環境咧，阿 C K 松容自得地喺隔離開緊查經班，仲講緊神嘅愛幾咁偉大，跟住先破壞個天地，再建立新嘅天地。咁啊，咁警察方先生方面，由于话因为呢啲我哋全部都涉事嘢都唔系啲当事人啊，咁变咗咧就只能够邀请阿曹生咧去嗰度将呢份口供同埋啲证据陈列一下，但系好奇怪啊，曹生至今都系失踪人口，都冇去到嘅。咁啊，呢件事完咗啦，咁由于即系阿 B 哥话咧，即系啲烂只杯算啦，毫俾佢啦，系咪先？咁啊，啲要还嘅都还晒俾佢啦，咁啊由佢啦，系咪先？咁啊，事隔多月啦，咁啊，因为某少少嘢啦，我唔想咁长，因为可能要立案啦。咁咧，咁啊，再次我本人就同阿 C K 咧就再起冲突，咁啊 ，C K 就不断咁样喺网上面，咁当然喺佢自己嘅正情 group 入边咧，就将我人格谋杀，就话我个人格卑劣。 卑贱，但系佢哋除咗口号式咁样称呼卑劣同卑贱之外咧，其实佢系揾到一件事实上佢卑劣同卑贱嘅嘢嚟嘅，去讲我嘅，因为讲嗰啲嘢有咩捻嘢入女厕咧，我捻老实讲。我都89次见到佢自己急屎急尿都冲入女厕嘅， 唔系讲清楚，因为有啲厕所系咪因为冇男女分别嘅？ 系有啲厕所 呢度系咪？ 唔系我讲我讲呢度啫， 即系嗰度门咧，其实 系啦系啦，因为同埋呢度都好少女士，即系啦，多数都系我哋霸晒嚟用啊，即系急起上嚟厕所唔够洗啊，有阵时见冇人啊冲入去咩都，其实好多人都曾经系咁做嘅，即系包括佢自己。 即好似以前阿土落屎流咁咯， 系啦，咁样呢件事其实好小事，佢就放大嚟讲话，即系如果唔系咁，好难 match 到个人格卑贱，因为我出面出咗名系即系肝胆相照啊，老老实实啊，担屎唔偷食啊，跟住仲要系忠心耿耿嗰啲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唔系好似佢咁样样道貌岸然、人面兽心、吞兄食弟啊嘛，系咪先？咁好啦，咁啊，因为同佢起冲突，跟住之后就开始，因为同边学咧就俾驱逐咗出去嗰个 channel， 咁啊，跟住唐边海就同我会面过之后讲一啲经世嘢，跟住之后佢就我又开始又同阿 CK 就变咗，又再次又上翻前线再打个仗，不过今次系敌对， 系讲紧喺网上面， 网上敌对啦， 你咪真系过隔篱房 喺，我唔会傻啊，呢度榆树街好多条。系，即系夜晚好吉嘅。其实我哋可以唔使去个战场，可以大啲。 真系输挥头啊！你冇俾人屈埋板边喎，系 我唔会屈板边嘅，因为 屈板边要出轻拳 啊。唔系，我都应该唔系呢个角色嚟嘅，可能系第二啲角色啦。鬼武者， 听你把声都知道啦。 鬼武者嗰啲嚟嘅， 文质彬彬嘅弱质书生，点会系苏联佬咧？系咪先？ 唔会，我都系鬼，我都系会鬼武者嗰啲咧，一个人咬住三把剑冲出去嗰啲。咁好啦，咁啊，即系同佢呢个冲突，再将条片翻嚟炒。咁啊，日前嗰条友就。send 一个所谓声明，一个好好阴湿嘅声明啊！佢话阴湿咧，就将刻意将我哋啲名同 Facebook 嗰个名咧开晒，仲开埋我哋嗰、那个即系嗰个密码。但系 sorry 我蠢过一次，冇蠢第二次，我已经好快脆，已经更改咗。系你唔 嗰个系左交大外啫，即系相信阿 CK 仲系 唔系应该 翻嚟花生台， 我系相信，我唔系相信我左交大外，我系相信。 等于同条女掟个煲咧，条锁匙永远唔收翻锁，又唔改嘅。 唔系，其实我系相信佢咧个信仰入边咧， 好捻多， 佢唔会咁捻无耻咁走入嚟掟嘢啊嘛。但系佢喺个声明入边咧，再三讲话系要嚟攞翻自己啲嘢。咁啊，又话揾过我唔喺度，但事实上我其实咧都系屌你老尾地绑嚟嚟嘅，日日都喺度。你咩时辰 call 沟我都，即系 call 我饮茶又得 ，call 我搬嘢又得，我都系碌捻咗喺度，摊捻咗喺度噶嘛。边有可能你揾我唔捻到？我屌你老尾，心知肚明啦！屌你自己有冇打我俾我？系咪啊？你哋你知波捻咗我，同埋你入嚟话嗱拎有啲嘢，同埋你掟烂嗰啲杯咧，嗰摆嗰个柜啦，嗰个兜咧，系你自己啊，当日啊系话同阿索罗 B 交换，你系因为。你不满啊，所谓不满阿 B 啊，话你老豆你所以刻意掟捻烂佢啲杯啊嘛，你嗰人屌你老母咁捻阴湿嘅。 嗰条片本身嗱，因为咧就都有啲花生可以同大家讲嘅啫。头先提到阿唐边学兄咧，即系如果大家当日有睇《正情揭露》之外，咁有位即系唔出样嘅朋友就喺净系掰把咪入声嘅唐边学兄咁，同埋阿阮师傅啦。咁头先阿水哥都讲到，而家 CK 同呢两位人士咧都系吓，即系即。就暫時終止咗合作關係啦，係咪？咁啊，跟住就啊，因為條片我見到咧係有一個係聲稱係即係自稱係一個啊唐邊學嘅一個 account 咧係放出嚟嘅，跟住有另一個 account 咧就話自己先係真嘅唐邊學，就話放條片出嚟嗰個 account 嗰個唐邊學咧係假嘅唐邊學嚟。 哦，係啊，係係 係，係好複雜。 應該嚟講，有人話揭破咗佢真身，係一個叫 Melvin 關嘅人咧。就用咗佢嘅身份嚟放嘢，而呢个咩分关人就系呢个咩？以前好中意咧偷上嚟花生台偷片嘅人嚟嘅， 吓 嗰个咩叫 Pussy 咩 Stalker 吓？而我自己有得做 admin 嗰时，我都博过9次。 佢我见到 YouTube 佢都好多片嘅，佢用翻呢个名喺 YouTube 嗰度。 系啊，佢会挞鸠人啲片噶嘛 吓？ 我甚至乎我以前我自己未喺网台做嗰啲片，佢都有挞嘅。不过我算捻数，大家都 所以就我嗱，我听翻嚟啦，即系话即系阿 CK 同埋即系阿即系唐边学兄冲突嘅原因咧，就系话即系阿唐边学兴发现咗阿 CK 原来系有即系近期有往返大陆嘅习惯啊嘛，系 都唔系近期喎，都应该 系咩？你又知 咁啊？因为好多嘢咧，又唔系太方便好咁 open 讲啦，即系话俾你听，唔系近期 而我之所以同佢即系交恶嘅一个原因咧，即系其实我知暗地都唔捻知佢咁捻多嘢，即系佢认为我知道，跟住佢就刻意同我交恶而疏远我，惊我有朝一日踢爆佢。 咁跟住阿唐边学兄就同阿 C K 就有啲即系为此而争论啦，想了解一下咁样，你问啲咩因由咧？话晒你都系即系系咪？即系新土不义嘅吓本土派嘅。嘅人物之一咁樣樣，係咪？咁你又翻大陸咁樣，咁講下講下，突然之間就大家就喺車嘈起上嚟，跟住司機就話：我係收共產黨錢啊，吹咩咁樣樣係，即係有啲咁嘅氣話。 呢啲氣話，我相信佢應該呢句説話應該係出面傳出嚟嘅，因為我據我所知嘅內容唔係咁， 唔係咁係點樣？ 唔係咁，我唔可以咁講嘅，因為依家呢啲可能已經進入法律程序，你唔知道。 唔係你又係等五集，今日睇真啲先 啊！收共產黨錢唔係犯法，你小心啲講嘢。 係啊，收共產黨錢真係唔係犯法㗎，因為好似你香港地好多人都收緊㗎啦，啲資助嚟㗎嘛。系咪先？但问题，如果某一样嘢嗰啲钱，如果喺屎坑度叫你拎落嚟香港，啲水干净啲，清洁下佢先好放翻去个户口度，咁唔知犯唔犯法咧？ 咁点啊，肥佬你？ 我冇啲，我完全 唔知我， 知我听噶咋？ 我唔知我。 你嗰啲啲评述噶嘛？你可以跑马， 跑马仔啊！ 评述咪公道自在人心。 嗱，我而家开个麦，其实好危险噶。 吓、啊！ 我开咗麦，我其实好危险嘅，因为我觉得如果背后有一个庞大嘅势力，即使啦，传说中我一个人可以顶二十个解放军，要出动两架装甲车先对付我， 你先冇， 但系人哋而家辽宁号响度啊嘛， 哦， 屌你老味，一定点暗杀我，好似以前咧，即系以色列咁样样咧，成点暗杀 我？喺旺角建上辽宁号，啲上辽宁号上面得啲女啊， 得啲女，啲女系介乎靓与唔靓衫到尾， 可能啲仔响出嗰夹板底咧，你话啲阿大妈话夹板底要叫下叫下啊嘛，入边有啲人啊嘛，要唞气啊嘛。佢所以话喂，屌你 嗰啲人 系 嚟嘅啫， 喂叫下叫下咁样，屌，跟住其实啲打得又响夹板底下面啊嘛，唔系见人噶嘛啲， 咪即系好坦白讲，即系呢件事之后，亦都好多人系即系问我咩事之余咧，又成日咧，我会遇到嗰啲网友系会问一啲问，即系问同一个问题就，哎呀有冇后悔啊？搵到即系叫阿 C K 嚟啊，乜搞山花生台啊咁样，咁就第一即系 你都我想访问你 花生台 呢件事嘅， 即系冇乜所谓嘅，生唔生系咪？即系一个工具，系嘛？因为工具冇咗都有第二个工具啊，系啊。咁啊，其实亦都花生台喺阿土伯咁英明领导之下，又点会咁容易散呢？系咪？呢个第一系。咁第二嘅就系、是、其实即系我喺即系自己即系剿匪参谋部或者匪类监察院嘅 YouTube channel 入边都系提过几次嘅，因为即系嗰阵时即系 CK 或者喺政情揭露开始有即系一啲即系同即系我哋喺。 旧年九月选举 扫黄啲路上面合作嘅人开始逐个点名嘅时候咧， 系 啊，咁我都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阿 C K 嘅本性就系你好人喺佢身边，佢就好做好事；咁啊，坏人喺佢身边就好容易做坏事。佢性格就如果唔系，点会当初点会系教徒咧？点会做英文嘅教徒咧？系咪先吓？ 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哋今日教化下佢咧？门口就喺隔篱啫， 唔好意思，根据我嘅观察咧，佢今日应该喺深圳。 咁今日唔得，听日啦。 佢忘记咗我以前喺台湾当兵嘅时候做边个部门。 佢本身佢都系即系咩啊？传道人嚟噶嘛？即系嗱， 传撒旦教嘅道人。 咁讲啦，系即系阿 C K 所谓嘅问题，即系 C K 大家都佢自己都认自己系癫佬嚟噶，系咪先？咁癫佬就当然系即系你佢说话就不能够当真啦，系咪先？咁所以呢啲即系所谓即系收唔收钱嘅嘢，或者一啲即系所谓情绪嘅反应同行动咧，我觉得就真系即系。结果咁啊，即系烂咗只杯啫。我都觉得同阿 B 哥嘅谂法一样，亦都系啲咩即系紧要嘅事系。咁 即系杯咁简单。 即系我即系之前，即系我喺节目亦都讲过嘅，就系话我都成日谂翻，因为我第一个开波嗰人系我啊嘛。而且大家记得旧年嘅时序喺正情揭露入边系。咁我都有反省过，其实如果我嗰阵时候 他上咗佢邀请你上个节目澄清添。 唔系我讲先嘅，我讲先，跟住佢 最衰都系你， 佢 最衰都系你， 最衰都系你。 系啊，佢即系 你离开 冇事，我可以唔俾你上嚟讲嘢，唔系咁你讲咪俾你讲咯。咁我就上咗嚟，咁跟住就我都会谂翻，其实如果我唔上嚟讲，咁佢一直之后就净系揼，会唔会净系揼我一个，跟住唔会牵 你啊？打开风气不为师啦，最衰都系你啊！打开 我都有呢样嘢，我都有反省过嘅吓。咁 反省成点啊？咁样 吓， 你反省成点？ 咁反省过就即系阿曹总时运低咯。咁但系我只系想讲咧，系喺嗰旧年立法会选举呢、這、一个 時代嘅環境或者局限入面呢，即係我都冇後悔過，即係 CK 係一個即係 喺條路上面大家係都有出過力嘅，即係你要俾 credit 佢， 係唯一嘅選擇。 因为始终对镜头嗰个系佢，即系如果阿乜生会要搵人斩嗰个又系佢，咁即系佢抛咗个身出嚟咧，其实系要俾佢哋嘅。 那个重点就系、是、第一系我喺花生台入边，即系包括呢个系我自己在内啊，系冇搵唔到呢位朋友系出嚟系做呢个参选嘅角色。咁我哋要搵外援，搵外援嘅时候就当然你就唔可以，即系人哋唔系同你合作开。嘅时候，咁你就当然唔可以 100% 要求人哋即系做乜做乜啦，系咪先？ 系， 系咪？呢个好简单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个客观嘅效果就系、是、咧，如果我即系假设我解决到我自己嘅问题，我出去做选嗰个都好。 嗯， 其实我出去选亦都系第一唔够院长风趣，系咪先？喺度台上边。第二就系我 院长真系好风趣嘅。 我哋喺做节目嗰种 style 咧，如果同郁文喺度讲翻，即系同佢慢慢喺度嗌，话佢即系前言不对后语啊，话佢政治嘅立场唔 consistent 啊，同佢嗌喺论坛上面讲呢堆嘢咧， 系唔够时间嘅，最主要 第一唔够时间，第二系出唔到，因为咧郁文佢最叻就同你。喺度禮橫折曲或者即係語言藝術文字魔術， 跟住用嗰對口號嚟 conclude 所有講嘅嘢， 而係會你係未必咬得贏佢，而喺呢個過程入面咧，鬱文咧仲會可能有啲 generate 嗰啲生悲添，就好似即係08年嚇呢一個民建聯最無恥呢、這個呢、這個12年嘅時候問蔣麗雲五星期係呢一個咩意思咁樣，咁反而咧 CK 做到效果就係你令到鬱文。吓窒咗佢，佢觉得即系自己我费事同你，即系我唔系同你唔同级数嘅，系我唔同你打泥浆失过啦，我唔去论坛，你唔去论坛，反而就原来大镬就冇生跛出到嚟。 系啊，咁住啲生跛就冚唪唥， 就落晒 CK 度咩无望而得到啦？呢啲真系唔系我哋谂，系佢先谂得出嘅，系啊，咁啊，即系亦都即系亦都因为 CK， 即系大家觉得即系 CK 可能咧。喺亦都我哋喺旧年呢个时间，即系 CK 出咗嚟一两场选举论坛之后，后屘我哋有啲网友觉得喂 CK deliver 到唔到我哋嘅意思，咁我哋喺未俾雷监上嘅节目都解释过，即系话佢其实嗰阵时候佢暗马底，佢系想主力打游伟晶嘅，咁所以佢当然唔会 100% deliver 我哋嘅意思啦。咁但系亦都公道俾翻 credit 佢，就系话佢咁亦都有，佢亦都系有时间，即系五成嘅时间真系系对住郁文嘅，呢个系真嘅。就算佢唔系 fully 系 targeted， 即系去即系。讲下郁文都好，咁但系佢都某程度上做到我哋效果，而大家要明白，通常当作最初同 CK 个deal就系佢只系需要佢最净系参选呢样嘢，报咗名而系成为成功嘅参选人，其实已经系做到我哋想做嘅嘢。点解？因为我哋最肉紧嘅就系嗰份选举邮递， 嗯，就系嗰份， 就系嗰份扫黄实录，即系双黄卖港实录，系咁。所以其实佢有个位俾我哋系寄呢一个选举邮递嘅话咧，其实就已经。是即系 fulfill 到我哋嗰个想做嗰个战略效果嘅系、 嗯， 而喺成个过程入边制作选举邮递，我又攞翻嗰本嘢出嚟啊，系 CK 系的而且确咧系冇过问过任何嘢嘅，即系就算本嘢系印咗佢嘅样子，写咗佢啲嘢嘅时候都好咧，即系 CK 系一句说话都冇问过，亦都冇担心过，即系我哋即系写咗啲乜嘢佢唔中意嘅嘢喺度，完全冇问过呢样嘢。咁所以係 有去边啊？我以为我掉捻晒佢添。 即系所以係依件事亦都係即系 CK 亦都係帮咗我哋好多啊！喺呢个层面上面，咁去到后期，即係话由我开始，即系开始声讨我，即系讲起我啦，唔系声讨啦。咁样之后，所以一连串发生嘅事咁样。是我哋的而且确，我同院长都有预计过嘅。如果唔系，老实讲，即系匪类监察院点解会休院呢？就系比之奇你咋，系咪先？即系见到吓嗰阵时候，大家 即系热血公民郑松泰，而家边个揸旗啊？ 大家系咁即系拥护啊 ，C K 系咪先咁啊？即系我哋咪第一个揾 C K， 大家要记得系因为系呢、這个阿女王就系、是、系喺激决战中环喺花生台嘅司神就完咗啦，系跟住我要揾。揾 节目， 揾节目，跟住系阿 B 哥主动 approach 阿 CK 噶嘛？ 叫咩笑死朕点嚟啊？咁啊，大家都记得啦。 咁跟住系 CK， 我系见到阿 B 哥揾咗 CK 做咗第一集节目嘅时候，我先系正式去联络佢嘅。系因为我觉得，即系佢既然都同花生台合作到啦，吓、咁应该就系、是、 点知俾阿 B 过咗？ 即系我哋，即系应该喺扫黄呢件事上边，我哋应该系有啲空间可以相当合作嘅，系咁样。咁所以。是 喺呢个过程入边，其实 CK 冇同我哋任何讨价还价嘅。其实嗰阵时就话，我哋做晒所有后勤文书嘅嘢，你就负责出去系即系做选举嗰、那个咁样，上唔上选举论坛都系即系你中唔中意嘅。你中意嘅话，我会做定功课俾你，你去即系话俾你，即系或者有一啲资料，你喺选举论坛上面系去讲。咁但系如果你唔讲嘅话，冇问题，因为选举系即现场发挥。咩情况适合讲，咩唔适合讲，你决定。完咗选举论坛之后，我哋就专注下一场选举论坛嘅啫，吓咁啊，就做下一场嘅功课。咁所以呢样嘢就话佢有佢嘅表现出到嚟，咁样就系、是、之后亦都即系大家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咁样啊，跟住啊。咪就是我哋另一位阿哥吓，咪马仔就自告奋勇出场啦。不如我都嚟玩一下咯，系咪先？咁造就咗个经典嘅场面啦，马草泥呢、這个吓四廿秒呢个嘅运动。咁即系所以其实真系冇乜。 四廿秒好多啦，以前得五秒嘅啫，咁得 五分钟系咪啊？ 五秒啊， 五秒真系 一二三四， 系、嘛？即系例如喺度。即系讲下你话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哇！如果问到我哋即系怼郁文嗰啲问题，真系好哇，好开心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过咗去，我觉得冇乜所谓啦，系咪先？即系例如，喺商台嘅时候，我整咗我系因为商台咧系陈志云有个即系会 grant 你一个主场时间，你执其他人噶嘛？ 系啊。 咁啊，通常咁啊 ，CK 个例如喺商台嗰个论坛入边，咁佢就攞个主场时间嚟执阿游慧晶啦，睇下咁样。咁我就俾一条，即系我就写低咗条桥俾阿 CK 嘅，就话啊，你嗰个主场时间咧，你可以咁讲，我建议你话我。今次咧，我同呢个商台嘅主场时间咧，我系有别于其他候选人，我唔系唔会问其他候选人问题嘅，我问你陈志云问题，呢个系我主场嚟噶嘛，我问任何人都得噶嘛，我问你陈志云啦，陈志云，我想利用你嘅专业做电视嘅资历同埋专业嘅意见话俾我听，黄毓民去广播，佢整一集值几多钱？我想知道陈志云如果真系俾佢咁问咗，佢点答佢咧？喂，呢个系有公众利益噶，系咪先？陈呢个， 但我冇记得见唔到陈志云噶嘛？嗰阵 嗰日水商台论坛系陈志云主持嘅，系啊，系陈志云。有佢陈志云，首先系陈志云问每个候选人一条问题先噶。 商台我真系冇去的， 系啊，嗰朝早系 系啊， 咁样样。咁呢一啲即系诸如此类嘅情况，咁我哋都系即系做咗。帮 CK 即系预备咗一啲即系题目啦、话题啦咁样，咁但系去到最尾，咁 CK 唔跟呢、這个，我哋都觉得系冇问题，因为都头先所讲，呢个系最初个deal嚟嘅，即系话嗰个我哋deal帮你做晒好多行政嘅嘢，我哋deal就系话我哋唔限制你选举会喺论坛讲乜嘢，总之你俾我哋寄有你个身份，我哋入屋寄到邮递就得啦，咁样系，跟住或者我哋会帮你做埋功课，咁样你唔搞嘅都冇问题。嗱，又举多个例子，讲开又讲，讲得兴起，我趁而家记得嘅时候，因为。即系发觉可能啲嘢过得越耐，我真系会唔记得嘅。即系例如 TVB 嘅论坛 ，TVB 嘅论坛咧系原本我又准备咗一条问题嘅，就是、准备埋个道具嘅，就系、是、一张相、就是，就系喺俾准备佢，希望佢系喺嗰个 TVB 论坛度最尾结最尾收尾嗰几分钟，嗰一两分钟举出嚟嘅，就系、是、第一张相佢 show 出嚟，就系、是、黄毓民喺林郑后边 V 字手势嗰张相，第二张相。是袁志伟乌低身同阿林郑握手嗰张相，各位 TVB 嘅观众，呢个系袁志伟，呢个系黄毓民，大家觉得呢两个人有咩相同之余？冇错，佢哋都系拉林郑鞋底美工嘅人，大家唔好睇 TVB， 唔好睇黄毓民，系TVB 嘅论坛嗰度。 真系抄得好鬼型啊！真系 咁，但系即系嗱，呢啲就系我哋嘅 style 啊嘛。但系如果我哋咁玩咧，又可能如果我哋上到场咁玩咧，其实又冇最尾 CK 即匪类嘅 get 位嚟嘅， 系啦，就冇做唔到 CK 嗰种震慑郁文嗰种效果 系啦， 而冇嗰种后面嘅连锁反应吓。咁、我做唔可能真系做唔到，即系就系争嗰几百票嗰个结果系啊。咁所以。 但系啦，即系但问题就系佢嘅震慑令到黄毓民嘅输几百票啊嘛，即系我觉得系成件事就唔知边啲嘢做啱，唔知边啲嘢做错。问题有 clock tail 就系又或者赢咗俾人 DQ 咗，即系而家大家各取所需，大家都攞到最，即系嗰啲嘢系应该大家和平分手嘅。而家咪和平分手咗啦，系咪啊？但系问题就系你可唔可以帮大家去说服佢又做翻好人咧？ 我只可以咁讲咯，即系话嗱，即系阿 CK 如果听紧嘅话。 通常佢都唔会听呢度，因为听到前面我哋呢啲佢已经发紧烂渣啦嘛，系咪先？ 唔系佢会听晒，我相信。 嗱，好简单啫，即系咧，我系即系 keep 住即系当日嘅承诺嘅，就话即系话系诶，头先讲到嗰堆嘢。在呢件事情上面我哋都 有少少眼泛泪光，但你 我哋都第一，我哋都同你讲声多谢。第二样嘢咧，就系话我哋话继续会同你系做晒所有选举嘅行政工作，而呢样嘢系继续进行紧嘅。即系点解咧？因为 你都签名， 我上个礼拜都继续仲系去紧 ICAC。 勇者，勇者小心啲， 仲系处理紧，即系一啲即系选举之后嘅一啲即系选举事务处 refer 俾 ICAC， 即系关于即系。啊！即系呢个成个选举何志光嘅 campaign 入边嘅一啲技术嘅问题嘅系吓咁样，咁所以呢啲嘢即系我哋都唔讲噶，系咪先？系咪咪继续做咯？系咪唔系因为你即系 上礼拜都冇讲 系啦？即系唔妥边个唔妥我或者咩都好，我哋唔会继续做吓。咁亦都系希望尽量唔系牵涉到你嘅情况之下咧，系可以继续做，因为呢个系我嘅承诺嚟嘅啫，帮你搞晒所有选举嘅行政嘅工作系。咁但系就系、是、即系。有去到之后咁样，大家即系十月之后嘅 CK 就，我觉得回复翻佢嘅本性啫，亦都大家唔使太认真。即系我都认真过头，其实我反省翻，因为 所以你系有少泪光。 唔系，因为喺嗰阵时候啦，系点样开始开我波喺呢一度喺间房做正情揭露噶嘛？开我波系咪话即系我出咗个 post 话我做搞完选举好卵穷，所以就系、是、即系讲到好似花生台或者 CK 佢即系。即系搞到我好卵穷咁样，我就喺度控诉紧，或者屈老屈花生头，或者老屈 CK， 搞到我好卵穷啊嘛！但其实成件事本身个源头就系因为 CK 已经开始讲紧系喺选举个过程入边，即系我落咗格啊嘛，系啲钱。咁我其实即系我喺 Facebook 度写，其实已经我因为听到咁讲，我所以先至回应翻。其实咧，我系做选举咧，做到咧系即系比较穷嘅。是需要吓、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帮忙咧，协助咧，系即系介绍下啲工作。咁因为喺花生台台庆入边，系有一啲朋友系系有一啲朋友咧系同我讲系喂，可能有啲机会咧系可以即系介绍俾我哋啲嘛 ？CK 敲门啊，系 唔系？我出去 make sure， 我出去 make sure 冇人 都话喺深圳 咁。咁所以即系一来咧系即系喺望揾翻嗰啲即系嗰阵时候喺花生台台庆咧，即系比较多人，我又见得多人咧，有时候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同我咁讲过，咁我想揾翻嗰啲朋友出嚟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倾下一啲工作嘅机会咧。但系第二件事其实就系、是、即系阿妈底系回应师兄嘅，我心谂即系细估唔到，喂，你话选完举之后或者系做网台，系你话收咗钱都热狗咁样，你就会即系惹人话而需要解释俾人屌啫。我哋选举或者做网台收唔到钱，或者做到即系做到好卵穷嘅时候，喂，你都要俾人屌啊！喂，呢、這个就系我估唔到嘅嘢，咁所以我就先至就再即系忍唔住口咧，系其实要去即系再上嚟解释咁样样。咁所以我又谂翻，其实我又应该就一早就唔好咁紧张呢啲嘢，就唔好出嗰个咩卖屎忽嘅 post 咁俾人笑到而家。系咪？咁其实嗰阵时候就主要系即系回应 CK 个质疑嘅，就我冇因为选举而 cap 到水，甚至系要搞到搞选举搞到好卵穷。咁但系佢就另一种逆向思维就话：你做咩屈我？因为你搞选举搞到好卵穷啊咁样。咁所以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即系之后发生嘅事都系即系大家见到啦。咁啊系，我只可以讲就系冇噶。咁即系大家都系要。关怀一啲，即系好似老萧咁讲啦，系 咩啊？ 要即系有，如果有药食嘅话，都应该食药。 我就日日都食，朝头早食三粒，夜晚都食三粒吓，所以 都系好正常嘅吓，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要炒花生嘅，都逼唔到，都无妨嘅，系咪先？系咁啊，但系就系、是、我谂。花生台就啲主持，我谂除咗我之外，都唔会再特别去讲噶啦，系咪先吓？咁所以就交或者同大家讲到就系呢度噶啦，系。 好，咁啊，多谢阿水哥同埋多谢阿昌哥吓，咁诚恳，你抹抹眼泪啊！我觉得你讲得好感动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做个好人，过去咧教翻佢好佢，系嘛，继续传道，为世人谋幸福咁啊嘛。 我惊佢再嚟谋杀我啫， 唔会。教好咗唔会啊嘛， 人哋翻深圳可能系， 但系教好咗都要负上一啲责任噶嘛， 去抗议啲，去抗议强拆十字架啫，可能系咪啊？ 吓， 我覺得佢似，如果我用佢個角度嚟睇，佢似搗亂呢個中國嘅貨幣經濟喎。 係咩？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